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宿同陵江》寄广陵旧游。山明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危阳亦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本诗的题目中已经点明了他的创作地点，这是诗人乘船停宿在桐庐江上时，怀念扬州的友人，有感而发之作。既然是一首怀旧之作，诗中自然少不了对思念之情的抒发，所以在本诗的起首处，诗人先描绘了自己所停宿的桐庐江上的风景，进而描写了自己对曾经好友的深切想念。诗中写道，山色昏暗，只听见猿猴在声声哀鸣，夜幕下宽阔的桐庐江滚滚奔流，晚风吹来，两岸的树叶沙沙作响，月光照耀下，只有我乘坐的一叶孤舟在水边飘摇。建德地区绝对不是我心中的家乡，此时此刻我只能更加思念在扬州的故友。情意所致，我只能将两行思念的热泪混着书信遥寄到大海西头。桐庐江位于浙江省桐庐县境内，属于富春江的一段，而富春江又属于钱塘江的上游，所以从桐庐江乘船，上可直奔旅游胜地千岛湖，下可通向杭州湾，直达大海。早在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就在此地设立县衙，宋朝时期曾经将这里划入睦州的管辖范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又划入杭州市，延续至今。今天的人们来到桐庐一带游览，首选的方式自然是如同古人一般，乘船游览桐庐江。除此之外，在桐庐县城南15公里的富春山路，另有一个著名的严子陵钓台值得一看。 这里的严子陵指的是东汉时期的名士严光。东汉建立之后，汉光武帝刘秀曾派人邀请严光出山效力，却遭到严光的断然拒绝。为了躲避朝廷的二次征召，严光选择隐居于富春山一带，以垂钓度日，留下了如今的钓台遗迹。名臣范仲淹曾在睦州担任知州，他特意为严光设立了祠堂，并写下了这篇《严先生祠堂记》，其中曾称赞严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语句真切，令后人动容。如今的严子陵钓台分东西两座，东侧钓台旁立有一个小亭，是民国时期所建，上面刻有对联。西侧的钓台又名谢鳌台，相传在南宋末年，爱国诗人谢鳌曾在此地哭泣过为国殉难的文天祥。死后谢鳌又命人将自己安葬于此。除了两座钓台之外，后人又在江边重建了严光的祠堂，并将范仲淹的名篇刻于墙上。两座钓台依山傍水，与祠堂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集美景人文并存的名胜之地。古人留下的描写桐庐县与桐庐江的名篇佳句众多，孟浩然的这首诗作虽不能称为最佳，但是他成功地将江面的夜景与旅人的怀旧和思念之情相结合，两者浑然天成，使读者感同身受，扼腕唏嘘。山明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亦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悠悠岁月，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 都是白云，草如白云，你就是星在共同的目光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伸出你的手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们三人给大家表演一段，应该先介绍谁？我有原则。 什么原则？ 你们两个呀，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势利眼。 哎，我就这么个优点。 这还优点呢？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没问题。 你姓什么呀？ 姓赵。 姓赵 啊。 过去姓什么呀？哎，过去也得姓赵。 一直姓赵。 姓赵 啊。 叫什么名字？ 赵岩。 赵岩。 哎， 姓赵还抓把盐 啊？ 怕 solo 啊？ 是这意思吗？ 这名字起得太俗气了。 哎呦呵， 你不是什么官儿。赵岩。干这行干几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干成现在这样，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你呀、啊，你竟荒废时间了。 那可不是 啊，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呀、啊，明天研究的事。 不，您说什么？您怎么着当了领导？ 啊， 您是领导？ 对呀、啊。 您瞧我这什么眼睛啊？啊。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算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重新给您介绍。 还介绍？ 哎，赵叔叔。 赵叔叔。 哎，应该。 你比我大。 哪应该的？您那官在这儿呢。赵叔叔您贵姓？ 哎， 啊，对对对，您 赵富富贵姓 啊？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岩呢。 好，赵岩。哟，好，这名字起得好， 俗气吗？ 不，赵岩多好啊！ 赵岩， 好好的，太好了。哎呀， 见着领导这词儿立刻就变了。哎、 您比他强多了啊！ 哦，我比他强。 哎，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你姓什么？ 姓王。 您听这姓王，四人帮那时候王洪文那王，哎。您这姓 啊？ 你叫什么名字？ 叫王千祥。 王千祥，俗气不俗气？今年多大了？ 五十了。 五十了。 啊， 完了， 完了。 三十当官，四十撒欢，五十靠边，六十冒烟。你离冒烟不远了，你。 您说那不行 啊啊！ 这不最近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当了我们单位的第一把手。当了第一把手以后，事情确实太多了。 不是，您等会儿，您也是领导？ 嗯， 您看我这眼睛，这眼睛没长好，这眼睛也没长好。什么眼神？我重新给您介绍，您贵姓？ 姓王啊。 好，您这个姓太好了。 好什么呀？王洪文的王。 王洪文是哪王啊？您王洪文三横一竖。 那我呢？ 您是。一竖三横， 这不一样吗？ 我也太不一样了。您叫什么名字？ 王千祥。 好，千祥多好啊，又谦虚又慈祥。好，千祥，好。您今年高寿？ 五十了。 五十 啊， 好，这个年龄，我不是当您面奉承您啊，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 五十岁叫少年得志 啊啊！ 那中年多大岁数？ 中年就得65了。 这谁规定的？ 不是规定，我们老团长65岁死的 啊。 那悼词里写着呢，中年65岁。 听不懂， 是不是？ 人家那是终了的终， 你甭管什么终，反正您这个年龄太好了。 我问问您， 你问我什么？啊， 你贵姓啊？ 谁呀、 啊？你呀、 啊？我 啊， 我还贵姓干嘛呀？你这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你姓什么？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姓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要不这样吧，啊、您猜猜， 你姓吧？ 哎，姓什么？ 姓吧。对吗？ 对。哎，您怎么说那么准呢？我就姓吧。 姓吧。啊，这个吧怎么写？ 吧，这个写不好写。 啊， 吧，就那什么，您贴过膏药没有？吧。哎，我就姓这吧。 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以后您叫我小边就行了。 小边。 哎，我说过来。 啊， 我听说你可不姓边。 哟，那我姓什么呀？ 我说你姓温儿。 边 温儿。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您说， 姓温儿 啊， 对不对？ 对。您说的太对了。 哦，是姓温儿。 姓温儿。 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温儿就复杂了。温儿，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 啊， 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 啊、 那吹喇叭的那个温儿嘛，温儿，我就姓这个温儿。 哦，吹喇叭那温儿。 哎，对， 哦、小温儿。 是，姓温儿 啊。我说你姓吧。 是，我是不跟您说我姓吧，我姓吧。 我说你姓温儿。 哎，对，姓温儿。 我说你姓吧。 是啊，我 姓温 儿啊，我又姓吧又姓温儿。 怎么？ 我爸爸姓吧，我妈妈那边姓温儿。 我俩姓啊。 一边姓两年，省得你们两位领导矛盾，对不对？ 来 啊， 我问问你吧。 您问什么？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您领导拍板吧。 哎，这也让我猜啊。 您拍啊？ 哎呀，我看你呀、啊。 您看我是多大？ 80了。 嗯，这个领导这个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我80来了。 是八十啊， 大概八十八十。哦，今天这么热闹，这是给我庆祝八十整寿的。 哦，那就没错了。 啊，对对，八十八十。 不不不，啊，我说你今年呢，顶多十八。 啊，对。 对不对？ 对对对，我十八，十八，十八，您说的对。 十八怎么长得这么老啊？ 不是老啊，老十八。 嗯，老十八 不是老十八娇，那就是说我呢。对了，十八， 十八。 哎，对， 您说，我说你八十嘛？ 是我跟你说，我说你十八。 啊，我是又八十又十八， 怎么？ 虚年龄八十，十足年龄我十八， 没听错， 明白吗？哎哎，怎么着？嗯， 我再问问你， 你还问什么？ 你是男的呀，还是女的呀？ 这事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哎，啊？啊？这男的女的有看领导需要的吗？ 啊，您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说我女的我就是女的，怕什么呢？ 我看呢， 您猜猜我是男的女的？ 我猜你是男的。 啊， 对不对？ 太对了啊！你猜你猜。 啊，不 啊， 我说你不是男的。 那我是 女的。 好啊，你这个领导，您这个眼力怎么这么尖锐啊？ 是女的。 哎呦，他愣看出我的本质来了。这个 是女的， 那女的，女的。 这么说，我错了。 哎，不，您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不，你也没错，你也没错。 那谁错了？ 谁错？那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嘞？ 不，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怎么？ 刚生出来我是男的，我妈妈拿我当女孩子养活，养来养不是你也。后来嘣儿，我变女的了。 乱七八糟。来，我再问问你吧。 您还问什么？ 你是几月生日啊？ 生日啊？ 啊， 生日。 我说你是六月生日 啊？不对 啊， 他是腊月生日。 不，六月生日。 腊月吗？ 六月吗？ 我们俩谁说的对？ 就是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啊，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人？ 不是 啊， 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比他大。 哎， 问， 嗯， 问我几月生日？告诉你， 几月生日？ 我几月？ 腊月， 我腊月生日。 我可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我不是腊月生日啊， 几月啊？ 咱几月生日？ 六月生日。 我六月生日。 什么？ 我比他大， 我还是腊月生日。 我比他大， 我六月生日。 我们俩一边大。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怎 么？六月生出来，天气太热，回去待了半年，我又出来了。 那是。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条，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写手也不停歇的抄袭， 不准我真心一趟这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踏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 只愿和你遇见，无需言语，只为眺望同一目的， 快一点就快一点， 近一点心近一点， 浪花翻越过浩瀚无边的天地， 我们踏上无人探寻过的风景，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际线，海平线，交汇之间，春风又拂面。 声音的纯，雕琢声音的美。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这几天呢，咱们一直在讲乾隆皇帝身边的一位御医，那同时呢也是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尊经派的创始人。更重要的是呢，还是咱们郭老师和他身边很多朋友，几百上千位一大群中医大夫的偶像，300年前的黄元玉老先生。郭老师呢这几天在给咱们讲他的故事，很精彩哈。那昨天呢讲到他跟乾隆皇帝见面了，给皇帝治好了御医们都治不好的病，然后呢很受乾隆皇帝的器重，给他安排了工作。那我还记得昨天讲的是赏五品顶戴，对吧？那瞬间就变成五品官了，而且呢皇上还送他一副旗，给他一个外号叫做御秋子，还给他题了词， 妙悟其黄。那只是呢，我有一点事情没有明白。昨天的最后呢，郭老师说这个题词呢给黄元玉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在当时来讲，皇帝题词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吗？怎么还会有麻烦呢？ 嗯，很大的麻烦。你想想看啊，这黄元玉成了御医以后，是不是呢就要在太医院上班，对吧？这太医院里面那些人呢，这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的名医呢？全都是，对吧？本来呢一群医生在一起，大家呢都很高傲的。咱们老百姓呢有句话叫什么？叫文人相轻，就是说有点文化的人呢都觉着自己呢比别人强，也都觉着自己呢挺了不起的。这忽然来了一个新人，皇帝呢又特别喜欢他，给他呢提了个词儿叫什么？叫妙悟其黄。昨天呢咱们也解释了一下这个词儿的意思啊，这是来自皇帝的夸赞啊，是不是就会让人不服气？哦，你妙悟其黄，我们都没悟，或者说我们悟的都不好。这就好像呢现在咱们单位里头啊，或者公司里头，这来了一个新人，如果这个人呢非常受老板的器重，是不是老员工呢都有点不舒服？哎，所以呢黄元玉刚一到太医院呢，因为这个题词的事情呢，就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了。这个题词还不仅仅是让人不舒服而已，其实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羡慕嫉妒恨的理由是呢，昨天咱们就说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倒没注意到啊，那就是黄元玉刚刚见到皇上给皇上看病的时候就说过一句什么话来着？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啊？他说，皇上啊，您这个病啊其实不是什么大病，只是偶感风寒，只不过呢早先的治疗呢都不对，中了药毒，所以您这个病呢发展到这么严重，实在是三分病七分毒啊。听众朋友啊，咱们想想这个话，原来给皇上看病的人呢是谁呢？还不就是太医院里这帮人吗？而且给皇上看病的那几个人呢也都是资深人士，有的甚至还是领导，对不对？不是资深领导呢他也到不了皇上的跟前呀。这句话传到太医院以后呢，这些人他会怎么想呢？怎么，皇上吃的是我开的药，你说皇上是被我毒成这个样子的，你这话不是给我们上眼药吗？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黄元玉其实呢还没进太医院的门呢就已经把人给得罪了。但是如果光是这两件事儿，后面呢黄元玉到了太医院呢，要是他会做人圆滑一点的话呢，可能问题也不大，大家呢都成同事了，这抬头不见呢低头见的啊，有点意见呀总有抹平的时候。但是呢偏偏这位黄元玉呢，他的确是个好医生，却不大会做人，尤其是不会做官。 就是说他的性格是比较耿直，不会左右逢源请客送礼什么的，那所以呢就慢慢的把这个矛盾给激化了，是吧？ 不是耿直这么简单啊。你可知道啊，黄元玉咱们讲了好几天了，通过这几天的讲解呢，咱们听众朋友呢可能知道了这个人呢是很厉害的医生，但是究竟他厉害到了什么程度，在中医史上的地位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我想啊可能咱们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也不敢想象的那么高。 到底有多高呢？ 到底有多高？哦，这么说吧，在民国年间刻印的黄元玉医书《黄氏医书十一种》的序言中，把黄元玉呢列为继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之后的中医第五人。 这个评价到底有多高？那么咱们分析一下这前面几个人也就知道了。黄帝和岐伯呢，那是《黄帝内经》的两位主角了。张仲景呢是汉朝人，号称呢医圣，他写了一本书呢，叫什么？叫《伤寒杂病论》。现在咱们提到这本书的时候呢，往往就简称它是什么《伤寒论》。这《伤寒论》呢，跟《黄帝内经》一起呢，是中医的经典教科书。你要学习中医啊，别的书都可以不学，这两本书呢，那是必须的。你要是要没看过这两本书呢，你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中医。所以呢，黄帝、岐伯、张仲景，这都是中医的老祖宗式的人物，那是不可超越的神话人物。唯独这个秦越人的名字呢，大家还比较陌生啊。我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这位秦越人先生呢，有个外号，叫什么？叫扁鹊，听过的吧？怎么样，这个阵容够豪华吧？这四个人列出来，像华佗呀，啊，连孙思邈呀，啊，李时珍呢，都得靠边站。黄元玉却可以跟他们并列在一起，排了个第五，可见大家对他的评价有多高，对他呢有多认可啊，对吧？ 整个中医三千多年的历史上排名第五，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排名呢，当然不能说就是准确的。黄元玉是不是就比李时珍、比孙思邈，甚至比华佗他还厉害？这个咱们不好说，也不好去评价，对吧？但是就从这么个说法来看呢，他的学术地位一定是不容置疑的很高了。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奇怪啊？被列入这个豪华阵容的黄元玉宗师却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对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李时珍，也都知道呢孙思邈，但是黄元玉呢，别说咱老百姓不知道了，甚至很多中医都没听说过他，那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很不理解，后来我看他的书多了以后呢，慢慢的就想明白了。黄元玉其实呢，就是吃了不会为人的亏了，跟他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那在黄元玉那个年代啊，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对吧？意思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呢，读书当官那才是正道，八股文章才是真正的学问。医学呢只能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呢是研究杂学的，也只能算是杂人了。哪怕就是你当了官呀，那不过也是个医官，不是正常的科举考试来的，就也没什么权利。所以在官员当中呢，这个医官呢是相当没有地位的，是很被人瞧不起的。你别看老百姓觉着，哎呀，一个神医那多么了不起，是吧？在那些当官的眼里呢，生病了用到你的时候呢，都会说好话，这不生病的时候呢，用不着你的时候呢，他骨子里其实是很瞧不起医生的。黄元玉呢，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啊，咱们也不能指望他的思想意识呢那有多超前，对吧？现在咱们都讲究这个人人平等啊，这当官的和当医生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那个时候真不是。有权力的官和没权力的官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原来没当官的时候也见不到那些大官，没人瞧不起他呢，他也就感觉不出来。但是现在当了医官，总是见到那些官员，也总能感受到他们内心里那种瞧不起。但是这个黄元玉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好学生，学而优，当然他可以试了，本来他也可以像那些人一样啊， 通过科举当官的，可是忽然就吃了一个庸医的亏，就造成了身体残疾不说呢，当官的前途这一下子就没了。现在他当了御医以后呢，看到那些呢出将入相的人呢，自然就不可避免的这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一方面他就比较自卑，另一方面呢他就会觉得啊，我的学问也不次于你呀，只是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对吧？你有什么本事瞧不起我呀？哎，他又很骄傲，这自卑加上自傲，这两种矛盾的心理呢，就造成什么呢？他的脾气特别大，而且他这一辈子呀，特别是痛恨庸医，就是庸医造成了他这个样子嘛，极其的痛恨庸医，这就造成他很瞧不起人，是尤其瞧不起那些同行。这在他眼里呢，庸医那就是禽兽，比强盗那还可恨。而他身边的医生呢，也大多数呢都是庸医。黄元玉的这种心态，在他的书，在他的著作当中呢，就时不时的就会表现出来。我呢大概说上几段啊，给大家听一听，咱们理解理解一下啊他的这种心情。比方说有一句啊，在他的代表作啊，这个代表作叫《四圣心源》，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呢，就有他的观点。他这么认为，人们得了要命的病，医生却没有救人的办法，医生就像一群老虎或者恶鹰一样，是祸害病人。我为死去的人痛心，为我的同行悲哀，为了教化他们，所以写下这本书。当然了，黄元玉写的是文言文啊，文字非常的优美，是这么写的：人有夺命之疾，亦无不死之方，群称如虎，众号苍鹰。哈哈，文言文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我也就不多念了，我还是换成这白话文，用我的话再给大家呢举几个例子，大家听听。比方说他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啊。他说，所有的疾病看上去是内感外伤，变化无穷，但是它的根源不过是六气，六气搞明白了，什么病都治得了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方法却是很精微的。自从张仲景以后呢，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没有人知道了，医生们寒热燥湿都搞不清楚，治病的时候就胡乱下药，导致很多人给夭折了，我心里呢愧疚得很。这是他说的一段话啊。这里面说到的六气，就是中医经常说到的六淫邪气。风寒属是燥火，这个火可以当作热。黄元玉说呢，所有的病都是这六种邪气导致的。哎，这六气也是咱们以后延能中医讲堂的重点，这儿我就稍微的提一下，以后咱再说。现在咱们先看看黄元玉这个脾气。我再举几个例子，他在书里写到阴阳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人体中永远是阳占主导，如果全是阳的话呢，就成了神仙；如果纯是阴呢，就变成了鬼。阳盛的人就健壮，阴盛的人就生病。阴虚生病的人呢，一千人里头也没一个，绝大部分呢都是阳虚。现在医书呢都搞错了，治病以滋阴为主，给阳虚的人呢吃补阴的药，祸害流传，真的很可恨。类似这样的话呢，在黄元玉的著作当中那是比比皆是呢，几乎每次说到一个观点的时候呢，都会顺带着骂上几句。 这个确实是太过分了一点哈，那这样会得罪很多人的。 是啊，你看这些话说的，连我看的时候都觉着实在是太狂了一点啊。每逢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心里头的稍微也有点别扭，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时别的医生看了这样的话，这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所以呢，从黄元玉在世一直到他去世以后很多年，他在同行中的名声都非常不好，很多人蹦出来就骂他，说他什么，说他呢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言，说他什么自命甚高，欲嫁出魏晋以来医者上，自皇帝岐伯秦越人张姬外，罕能免其抵辞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张姬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张仲景，伤寒论的作者，秦越人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外号叫扁鹊。就除了皇帝、岐伯、扁鹊、张仲景这四位，所有的医生呢，没有他没骂过的。那你想想看，这么一位猛人，这天天骂人，这在业界的名声能好了吗？尤其呢，那些被骂的人中啊，许多都是他的同事，还有很多就是他的上级，因此呢，受排挤那是自然的了。所以黄元玉呢，在太医院的日子呢，过得非常不好，不仅没有给他安排弟子呢，而且连他的书也没人给他出版。这事儿呢，还要感谢一位王爷的孙子，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毕武龄。他对黄元玉的医术呢，是非常的钦佩，还拜他为师，潜心的学习，并且找人呢抄录了好几套他的书，这才把这门奇术传承了下来。一直到民国年间呢，才有他的专著出版了。所以你看刚才我说的，为什么他的学术地位这么高，却很少有人知道的缘由，被人压制了两三百年呀，有名气才怪呢，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咱们说起来啊，一个人在社会上要生存，要混得开，这情商呢比智商还重要，你得会为人啊。黄元玉呢恰恰就是不太会为人，所以在太医院的日子呢过得很不好。这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半年以后就混不下去了。你想想啊，在那么一大群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喜欢他的，大家团结起来呢都排挤他，那还能混得下去吗？尤其黄元玉呢是一个特别耿直，性格特别刚硬的人，也不愿意向那些人低头，这怎么办呢？勉强的在太医院待了半年以后，黄元玉一怒之下是辞官回家了。 哎，郭老师啊，那我有一个疑问哈，黄元玉呢是因为给皇帝治好了病，算是特招进入太医院的，那其他人排挤他，那有了这么深的矛盾，都闹到要辞职了，皇帝也没有帮他说一句话吗？没照顾他一下？ 这个史料当中没有记载，但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在黄元玉的笔记当中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一次也没提到过皇帝，估计呢是皇帝已经把这件事给忘了。咱们想想啊，当时乾隆帝呢那是很年轻的，只有39岁，对吧？昨天咱们算过这个年龄，而且乾隆身体素质是非常好，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他最后活到了89岁。对于这样一个长寿的人来说，那4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应该是非常好的，他不可能呢整天生病。那也就是说，他平时根本用不着医生的。所以，尽管当时呢黄元玉等于是救了他一命啊，但是这件事之后呢，皇帝也没太当回事了。他把他安排进了太医院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过问过。所以黄元玉呢在太医院受的这些委屈呢，估计皇帝都不知道。当时旧社会这种官场上的事情啊，欺上瞒下的也多了去了，咱们在电视剧里头也看了很多，对吧？ 再贤明的皇帝也不可能什么事儿都面面俱到。但是呢，后来这些事情皇帝到底还是知道了。而且那个时候呢，黄元玉辞官离开了太医院，也是暂时的，这还有后话，咱们后面再说。现在先说说这个黄元玉从太医院走了以后，他呢先回了老家山东的昌邑。但是咱们想想啊，这个老百姓啊有这么一种挺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挺不好的一种心态。我们老家的土话就说，恨人有是笑人无啊。你过得好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嫉妒你，你过得不好的时候呢，又有很多人呢会笑话你。黄元玉呢在太医院这待了一阵以后呢，再回到老家，跟原来呢在老家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对吧？这原来没进太医院的时候呢，他作为一个名医，那还是挺受人尊重的。但是进了太医院，这当了官，现在忽然呢又把官给丢了，而且还是因为脾气不好丢的。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他回老家以后呢，就有人呢会笑话他。这事儿呢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啊，人家背后笑话两句也就算了，也就忍了，对吧？其实也不至于有人当面去笑话他，对吧？但是别忘了黄元玉的这个脾气啊，他这个算得上是有点神经质吧，有点变态的这个自卑和自尊，没事他还老疑神疑鬼的，何况还老有人背后指指点点的。你看这个黄元玉啊，御医当不成了吧？谁叫他脾气这么臭来着啊，整天是牛气冲天的，这下倒霉了吧，官当不成了，灰溜溜的回来了吧。大家想想看啊，黄元玉在这个环境里头，这时不时的就有风言风语传到耳朵里，就他这个脾气能受得了吗？所以他这次呢只在家就待了半年，就又一次出门了。一方面也是躲避这个环境，另一方面呢还是前面我说的啊，叫游历，增加自己的见识。这次呢啊，他这个游历呢是往南走的，这目标是哪儿呢？扬州。他为什么要去扬州？他有一个表哥在扬州，当时扬州的名字叫江都。他这个表哥呢姓孙，在扬州呢担任知府。这次黄元玉呢要去找他，也是担心他的病情来着。这位孙知府有什么病呢？这事儿呢还得往前倒退两年来说。两年前呢，黄元玉的这位表哥是中了进士，被委任呢江都的知府，他要去上任，这亲朋好友呢都为他来送行，这都要送点礼物吧。那黄元玉就说，我送你一脉吧。过去中医有送脉这个传统啊，意思是免费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相当于现在的免费体检啊。这个孙表哥说，我身体一向呢都挺好的，不过你要号脉就号吧。这一号脉不要紧，黄元玉是大惊失色，他告诉表哥，两年后你背上呢将会生一个疮，无药可治，到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死了。这事要是一般人说出来呢，非得挨大嘴巴子不可，你这不是咒人吗？但是黄元玉不是一般人呐，那个时候已经是妇孺皆知的名医了，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加上这位表哥一向呢也比较相信黄元玉，所以他就很紧张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黄元玉说啊，这个疮我现在呢没法给你治，但是有个办法呢给你挪一下位置，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到那边呢按方抓药，吃上十副，两年以后你的疮发作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在背上，而是在腿上了，背上的是治不了了，腿上就有办法了，到时候你再找名医来治疗。 然后黄元玉就给他开了方子，一再嘱咐他，这等两年以后呢，你发了病找医生的时候呢，这个医生一定要能看得出来这个疮是从别的地方挪过来的，他才有可能治好你这个病。要是连看都看不出来，那他就绝对没有可能治好，只能给你耽误病情，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你千万不能马虎。表哥呢也很听话，到任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药，按质按量的把这十副药给吃完了。两年以后呢，果然在他的左腿上长了一个疮，眼瞅着每天在长大是疼痛难忍。黄元玉的话应验了，这位孙知府知道这是个死症，搞不好命就没了，所以很着急呀，四处呢找医生来看。来了一个新医生，他必须先问，你看看我这个疮是从什么地方移过来的。这医生们听了也都不明白，移过来哎，什么意思呀，疮就长在这儿呀，哪来什么移过来之说。最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位，看了他的病以后说呀，你这个疮本来不是长在这里的，是一位高手用药从别处挪过来的。这下表哥特别激动，可算找着明白人了，麻烦先生赶快呢给我治治吧。但是没想到啊，这位医生也很激动，说啊，对不起啊，我的水平只能看出来治不了，当初呢是谁给您移的，赶紧找他去吧，只有他才能治好，我也沾光见见这位高人，也拜个师父。这下表哥呢快崩溃了，也别到处找大夫了，赶紧去找我表弟救命吧。这前一阵子就听说表弟从太医院辞官回家了，就派人回老家去找，却没有想到啊，黄元玉正在赶来救他的路上。最后这位江都知府终于没等到黄元玉，还是死了。 哎呀，那很可惜哈。那个时候呢，也没有飞机，没有高铁。要是黄元玉呢，及时赶到的话，那这位知府大人可能就死不了了。不过呢，我有一个疑问哈，古代的名医呢，他能够判断很长时间以后，甚至是几年以后人要得什么病。那这种故事呢，也是听了不少了，但是只听说能够事先预防，从来都没听说过还有人能把病挪个位置的。这件事儿是真的吗？ 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昨天呢，听郭老师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啊。那黄元玉是一代宗师，医术很高明，这肯定是没错的，咱们都没有疑问，对吧？要是不高明能当御医，还能够著书立作流传到现在吗？如果不高明，现在还能有这么多的人，包括郭老师这样的高手，对他如此的佩服，要跟他学习吗？高明是高明，但是昨天这个把未来的病给挪走，这个是不是就太悬了一点呢？郭老师，这件事儿是个传说还是确实的真事儿呢？ 这件事儿呢，我确定它是真的。首先呢，从中医的基本道理上来讲呢，所有的病呢都是六淫邪气导致的。这个邪气究竟在哪里呢？这哪里就有病。但是这个邪气呢，在体内不一定是固定的位置，它的位置有可能呢会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变化。你比方说啊，一个人感冒了，最初他感冒的症状呢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流鼻涕，这说明呢你所受的风寒湿邪呢在哪儿呢？因为肺开窍于鼻，鼻子的症状呢就跟肺有关系，所以说就在鼻。然后你要是不治疗的话呢，或者治疗不得当的时候呢， 这个病啊它就加重了，会发生呢很严重的什么呀，口干，身体呢像是严重缺水分那个样子。那么这是什么脏器受损的表现呢？这口干啊就说明你身体失去了很多的液体，对吧？这液体呢在五脏当中它是归肾管的，这就说明呢你肾受到了损伤。如果再严重下去呢，它会影响到食欲啊，吃饭呢不香了，不爱吃了，这是呢脾胃受损了。如果再严重一点呢，你感觉昏昏沉沉的，这头脑呢也不清醒了，那么心主神志，这就说明呢风寒湿邪呢已经侵入到了心脉，这是邪气逐渐加重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样的治病的过程呢，也不是呢神仙一把抓，这一副药下去呢就一下子都好了，对吧？再灵的药呢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治好了，它也是症状一点一点的改变，一点的一点的好转。首先呢你得变得爱吃饭了，是吧？这就是胃肠功能恢复了。然后再治疗几天呢，你又变得身上有力气了，这是肾气功能恢复了。哎，不管多少症状呢，总要一点一点的好转，对吧？实际上这也就是呀，病邪从你身体当中一点一点的消退的一个过程。不管是病情加重还是说病情好转，这两个过程呢都是病邪在体内的位置变化还有数量变化而导致的。那么咱们现在都知道啊，很多病甚至可以说呢大部分的病都会有一个潜伏期，在这期间呢你呢或许就感觉不到，甚至不是很仔细的医学检查都检查不出来。那这是什么情况呢？这用中医的观点来看呢，在潜伏期的时候呢，病邪其实已经在那里了，只不过它被人体自身的正气给压制住了，它发作不出来。你留它在那儿，你如果不去管它，那么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呢，正气会越来越虚衰，邪气呢越攒越多，以后呢这总有一天呢会压不住的，到那个时候病情一下子会发作出来，往往呢就是很严重的恶性病变，很难治好。即便是遇到了高手给你治好了，那也不过就是捡条命，甚至有时候呢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咱们说呢，中医讲究什么呢？上医治胃病，就是说呢病在潜伏期的时候呢咱们就给它治好。那么在这个病例当中呢，就是黄元玉给表哥看病的这个事情，他呢提前两年就看出来了，表哥以后呢会在背上呢长一个恶疮，这是不治之症。那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其实这就是病邪纠结在了阳经。咱们都知道这个人体的后背呢属阳，前胸呢就属于阴，所有的阳经呢都是从后背经过的。那么黄元玉呢看出了这些邪毒呢，而且知道邪毒的位置，从而他就判断呢他要长在后背上了。但是治疗的难点又在哪里呢？就是人体的元气呢发现不了这些东西。就跟咱前几天说的一样啊，黄元玉给外孙治天花那个道理，元气呢发现不了它，不能积极的往外排这些邪毒，所以这时候呢你要给它治疗的话呢，只有通过一些很烈性的药呢以毒攻毒，那危险非常的大。往往病还没治好呢，人呢先被药给毒死了。所以中医治病呢讲究的是什么？是顺势而为，你得借助体内元气的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呢又借不上，怎么办呢？黄元玉呢就用一个合理的方子啊，把这些邪毒就驱赶到了阴茎里面，哎，就是把它呢赶到了腿上去。同样的病在后背上它治不了，在腿上呢就能治，对吧？那就好比现在咱们呢治肿瘤，这腿上呢就比内脏呢都好治，大不了呢就是手术截肢，对吧？没什么生命的危险。但是在内脏呢，你就是算手术切除了，总不可能呢把这个内脏全切掉，总得要留一点，是吧？那就很可能切不干净，治疗就不彻底。所以我说呢，黄元玉给表哥挪背疮这件事呢是真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呀，这件事在理论上它是可行的，是站得住脚的。那包括我本人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当然呢没有人家黄元玉这件事这么神啊，但是类似的治疗呢经常也会有。比方说呢，前些日子，大概也就是一个多月前吧，一个挺年轻的女孩，这20来岁呢还没结婚呢，神经性的头痛，就是经常会头疼，不疼的时候呢跟好人一样一点都看不出来，但是一疼起来呢就特别的严重，有时候呢甚至会疼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这个头疼发作呢也没什么规律，有时候呢一个月两个月他也不犯一次，有时候呢一天还能疼个3-4回，每次疼呢都会持续5-6分钟，就这么一个毛病。他看了很多的医院，像脑电图呀、脑 CT 呀、核磁共振呀，不知道做了多少次，这连毛病呢都没有检查出来，就是个没病。那没病为什么会疼呢？最后医院呢就给了个结论啊，说神经性头痛，就说你其实呢并没有头疼，这是一种神经紊乱的一个错觉，或者说是一种幻觉，你只是觉着你疼，其实你并没有疼。那这就好像有人呢这神经出了问题以后啊会出现幻听一样，对吧？这明明没有声音，他就是觉着自己给听见了声音，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那怎么治疗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就只能呢给他吃点维生素呀、骨维素之类的营养神经的药，那作用呢是很小很小的。后来这个姑娘呢，人家就建议她中医，说啊这个病呢是虚症不是实症，可能中医呢会比较有优势。他呢就先后找了好几位的中医大夫，你别说呀，他还真找的一个管用的。有一位医生呢给他开了的方子啊，喝了3天就管了差不多1个月的不疼，就是去不了根儿。而且他这个方子里面呢像蝎子、蜈蚣很多的毒药，这毒性大的呢他拿着方子到药店抓药呢人家都不敢卖给他，所以每次开药呢都要再找那个大夫要调。就这么治了1年啊，他也觉着不是个事儿，对吧？这年纪轻轻的整天的吃药算什么事儿啊，就继续找新大夫。后来终于在1个月前呢，这经人介绍呢就找到了我。从中医五脏原理上来说，这种神经性的问题呢都是心出了毛病。我们知道啊，心藏神，心主神志，人的神志呢是藏在心里边的。那为什么这位姑娘呢会出现这种觉着自己头疼这种幻觉呢？主要是风邪寒邪堵塞了心脉。那位医生呢给他开的方子呢，这用药的方向呢是对的，但是药力不够， 用量用得少了，所以只能压制住这些邪毒，或者是呢仅仅能排出一部分，没有办法彻底的排出来，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现象啊，吃上三天就能管一个月不犯病，但是呢又没法除根儿。那么既然没法除根的原因在用药轻了，量又不够了，那为什么不多用一点呢？因为啊这副药太毒了，再用多了就要吃坏人的，所以没法子呢，只能一次一次的暂时来缓解这个病情。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病最难办的地方在于呢，在于什么？邪毒纠结的位置是在心神上，而心神是人最脆弱的地方，是最经不起折腾的地方。这药力小了，效果就差；药力猛了，就要中毒，对吧？要是能把这个邪毒呢，给它换个地方，让它呢离开心，那就好办多了。所以呢，我给他用了一副什么药呢？叫做碗狂汤。这也是一个传统的方子，主要的成分是甜瓜瓣、赤小豆、淡豆豉、党参、明矾、急性子什么的。这熟悉中药的人呢，一听这个方子也就知道了，全都是非常平和的药，对吧？基本上呢，还属于食疗这个范畴。这姑娘吃了三副以后呢，哎，这个女孩呢就感觉到烧心，反酸水，也吃不下饭，还总想吐。这个时候呢，我的第四副药就让她吃了。吃什么呢？简单的要命，八豆一两，煮水喝下去。实际上这两个方子的搭配呢，你比如说这第一个方子，就是把邪毒呢给她挪个地方。病邪它纠结在心神，那没办法用药，但是用这个碗狂汤呢，就能让它往下走，把它引导到哪儿呢？胃里头去。为什么它吃完三副以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现象呢？你本来呢，它的胃是没毛病的，但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呢，把心神里面的邪毒呢，给它引到胃里了，所以胃它就有反应了，对吧？反酸水呀，想吐呀，这种反应了，身体自己呢想要排毒了，对吧？然后我再给他用点泻药，量呢就给他大一点，一下子就给他泻出来了。吃完这四副药以后呢，这姑娘的头疼呢到现在是一次也没犯过。 嗯，太棒了。那郭老师呢，昨天讲到了黄元玉给表哥把病挪走的事儿，我还有一点半信半疑，但是郭老师这么一讲解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哈。那郭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给这个小姑娘治疗头疼的事情，也是活学活用黄元玉的方法了，对吧？可见郭老师的水平呢也是极高的，堪比黄元玉 啊。不不不，不能这么说，咱们怎么敢跟黄元玉比呢？我说的这个病例呢，跟黄元玉给他表哥挪疮那个病例呢，在道理上它是一样的，但是水平上呢，那绝对不是一个档次。我也不是跟呢人家去比，也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说明呢让邪毒挪个地方这件事儿呢是可行的，到现在呢也是中医常用的一种办法。黄元玉呢，他是我的偶像，我还在读人家的书，在跟人家学习呢，水平上呢，那哪能跟人家比嘛？人家是提前了两年就能准确地判断了病情，能进行治疗，我呢，这是病已经形成了才去想办法的，这差距呢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郭老师太谦虚了。哎，那我比较好奇的哈，那黄元玉呢，当初给他表哥开的那个药方子，现在有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是留下来了。黄元玉曾经呢，把自己的行医笔记整理以后呢， 精选自己最得意的病例，形成了一本书，叫做呢《玉秋子堂稿》。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但是一直呢在皇室家族里留着，就放哪儿呢？放在他们家那个祠堂里。但是很可惜啊，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被毁掉了。现在的皇家新阁村呢还有不少老人还见过这本书，而且还有不少人呢从里面抄录下来一些治病的验方。所以这本书里面呢有几个常见病的方子啊是流传下来了，但是当初黄元玉给表哥挪疮的这个方子呢，黄元玉呢给他起名叫什么，叫移山填海方，因为毕竟呢不常用啊，也没有人去抄，现在呢也就没有了，哎，真的给遗失了。 嗯，很可惜哈。那其实呢在咱们中医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呢还有无数这样的宝贵财富都这么遗失掉了，如果要是全都保存下来的话，那都是能为咱们健康长寿服务的宝贝啊。 是啊，非常可惜。咱们老百姓中间呢经常有这么一种现象啊，就是一个人呢他不会看病，但是他手里呢有一张秘方，是祖上传下来的，是专门治某一种疾病的，效果还特别的好啊。我就见过一个老太太呀、啊、有一个治疗肝炎的秘方，她就不会看病，只要你在医院确诊是肝炎，你就可以去呢找她买一个药丸，随便找个什么胶布呢贴在肚脐上，对各种肝炎呢还都有效。虽然不敢说呢就给你呢治好了，但是基本上呢还都是有效果的，而且呢还有挺高的治愈率。很神奇的秘方，也不知道呢它的祖上是从哪儿得到的。不过咱们想想啊，哎，不外乎就是哪位名医留下来的方子，对吧？可惜的是呢，这位老太太后来给去世了，方子呢也没留下来，从此这个秘方就没了。同样的情况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呢到黄元玉的老家，就是山东的昌邑，我呢探寻黄元玉的遗迹，当地人呢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民国年间呢一位名医的事情。这位名医呢姓张，治病手段呢非常的高明，他尤其擅长呢治疗各种疮。传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呢当医生呢也不是多么厉害的，后来呢他跟黄元玉的一些后人交了朋友，看到了我刚才说的那本书，就是玉秋子堂稿，就从里面呢学习了一些方子，以后呢马上他这个医术呢就变得厉害起来了，还成了当地的名医，还造福一方。可见啊，对黄元玉的传承是多么的伟大，是吧？随便露出来一点呢就能造就一个名医。 嗯，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所以郭老师呢，您现在研究黄元玉，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同行一起研究黄元玉，一定呢也是有了很多的心得，那医术呢应该也是高明的很了。真心的希望，祝愿您把黄元玉的医术发扬光大。 谈不上多高明吧，我呢从医的这三十年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地研究黄元玉的著作，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他留下来的这些方子，我受益颇多啊，对我的医术提高呢确实帮助很大。 嗯，黄元玉呢留下了11本医书，那这里面的学问啊大着呢，那以后呢郭老师会慢慢地讲给咱们听哈。现在呢咱们还是先把这位神医的生平故事了解完。昨天呢说到了黄元玉去找他的表哥，结果表哥还没等到他来呢就已经死了。那么黄元玉最后到了扬州，哎，那个时候呢叫做江都哈，那黄元玉最后到了江都没有呢？ 到了，就在他表哥死后的第六天，黄元玉到了江都。表哥呢虽然死了，但是他作为呢江都知府在任这两年，结交了一帮子很有身份地位也很有钱的朋友，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社会名流吧啊。这些人呢 也都知道孙知府这个病的事儿。听说呢，这就是两年前呢给孙知府开药挪疮的那位名医，而且还是刚从太医院出来的。谁不愿意结交一下名医啊？万一呢哪天自己要有个什么疑难杂症什么的，还有个指望，对不对？所以尽管呢表哥没有了，黄元玉呢在那里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些名流呢就挽留他，就让他呢留在那边。黄元玉呢，这太医院呢已经辞了，回老家呢整天还生气，也刚好呢没地方去，所以也就呢答应了，从此就留在了扬州。那帮朋友呢还帮他介绍了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在淮阴的运河管理局呢搞航运。一位姓刘的朋友呢还送给他了一座非常清静的房子。黄元玉呢就在这儿住下了。他在这里呢虽然名义上是有一份工作的，但这是靠人情关系进去的，管理航运他呢又不擅长，所以呢也不怎么去上班，实际上就是白领了一份薪水，闲得很。那么闲着的时间他都干什么呢？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呢就整理完成了2部书，一部是《素灵微韵》，一部是《四圣玄书》，再加上以前的《伤寒玄解》。到那个时候为止呢，黄元玉已经写了3本医书了。 哎，郭老师啊，那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哈，黄元玉呢这段时间呢其实过得是非常的动荡，日子非常的不安稳，是吧？在太医院待了半年呢就辞职，然后回家待了几个月呢就到扬州，然后您刚才说在扬州用了3个月的时间整理了2部书，那么3个月以后呢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啊，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黄元玉人生比较灰暗的一段时间，整天呢东奔西走的，对吧？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叫否极泰来，意思是呢当你的坏运气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好运气就要来了。那当黄元玉呢在淮阴埋头写书的时候，这时候呢是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1751年。这一年呢乾隆皇帝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现在比如小说里啊电视剧里面经常提到的乾隆皇帝下江南。但是事实上这个下江南呢跟咱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可不一样。你看电视剧里什么样的啊，皇上呢带着2-3个随从啊一路上溜溜达达呢游山玩水，偶尔呢再查上几个案子，再惩治几个贪官，对吧？但是乾隆皇帝呢下江南的真实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的。根据呢清朝的官方记载啊，乾隆皇帝先后6次下了江南，一共花费了2000多万两白银，那平均一次呢就是400多万两。你想想看啊，要是真的那3-2个人，对吧，怎么可能花得了这么多钱，对不对？实际上当时下江南隆重到了什么程度，那不光是皇子后妃一大群呢，而且办公的那一套班子呢，像多数的大臣啊加上这个侍卫，每次都至少是3-4千人。这里面呢当然也少不了得带医生，是吧？因为皇宫里重要的人物几乎是全都出动了，不带几个御医这生病了该怎么办？哎，就在确定这个随行御医人选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就想起来黄元玉了，说去年呢给我治病的那个人应该还在太医院吧，把他也带上吧。结果派人到太医院一打听，辞职了。为啥辞职的？乾隆皇帝多聪明啊，种种的蛛丝马迹一猜就猜到了，对吧？被人给挤兑走了呀，乾隆就很愤怒，让他们呢把人给找回来， 派的人找来找去呢，发现黄元玉呢现在就在江南呢，还在淮阴运河管理局上班呢。啊，乾隆乐了，正好呢我要从运河呢走水路，就路过他那里啊，让他呢在淮阴等着我吧。就这样呢，乾隆在路过淮阴的时候呢，又把黄元玉给带上了，就跟着皇帝呢旅游了一圈。咱们想想啊，旅途本来就很劳累，再加上水土不服，这么多人难免有些人会上吐下泻，感冒发烧，有这些毛病，对吧？所以这期间呢，黄元玉倒是很忙，给很多人都看了病，疗效都非常好。这史料上记载的原话就是，处方调药皆神效。所以乾隆皇帝呢再一次见识到了黄元玉这么厉害的一个医术啊，觉得还是把这个神医呢留在身边比较放心，谁敢保证自己没病没灾呀，对不对？所以他临回北京的时候呢，就跟黄元玉说呀，说我也明白你上次为啥要辞职，算我呢照顾不周啊，让你给受委屈了，你这次呢再跟我回去，我保证谁也不敢再排挤你了。那黄元玉呢，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啊，也就没法子了，又跟着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太医院。这次回去以后呢，黄元玉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四品御医，工资当然低不了，对吧？收入很高，也很稳定，而且这次还有了皇上的撑腰，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了，享受他服务的人呢又特少，只有呢皇帝后妃才能找他看病，所以他有大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而且大量珍贵的药材他也可以随便用啊，大量的医书呢他也可以参考呀，太医院当然不缺这些东西，对不对？在这些条件的支持下呀，黄元玉得以静下心来，他认真的思考，他慎密的总结，他完善自己的理论，著书立说，终于完成了质的飞跃，他光荣跨入了宗师的行列。这期间他干什么呢？这期间他完成了四圣心源，完成了伤寒说义，完成了金匮玄解、玉秋药解、长沙药解、素问玄解、灵枢玄解、难经玄解等八本医书，再加上前面那三种，就合成了黄氏医书十一种。 嗯，那听到这儿呢，我也是松了一口气哈，没有能成为良相济世的黄元玉终于实现了成为良医济人的宏图大愿，他立下的志向呢也终于实现了。那么黄元玉究竟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理论可以成为一代宗师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如何有效控制更年期的潮热盗汗。那可以说潮热盗汗是更年期综合症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当潮热发作的时候，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正式向人宣战，告诉人我来了，看你怎么应付。那因为他的后面还有一连串的问题呢，他不是说带着一个问题来的。我们都知道更年期综合症以后好像全身哪个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晚上有失眠多梦是吧，有尿频尿急，起夜次数多，那白天呢有精神的困倦，有浑身的疲乏无力，有腰酸腿疼，有牙齿的松动，有血压的不稳定等等等等，好像这些症状在一个时间内铺天盖地就来了，是不是啊？从头到脚。那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人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健康的支柱，这个支柱控制着全身的正常的脏器的运转的状态，而当这个健康的支柱垮了的时候，那些原来受支柱支配的脏腑组织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所以这个健康的支柱开始倒塌的时候，它会向人体发出一个呼救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就是潮热盗汗。那刚开始出现潮热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有一股热流是从人的胸一直涌向人的面部，往上肢迅速的蔓延，腾的一下这皮肤好像被火烫了一样，这脸通的一下就红了，伴随着就是出汗。哎呦，刚开始出现，有的人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的话，他心里边很慌张，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那实际上有一些医学知识人知道，这个说明更年期真的来了。那现在光脸红还不算完，伴随着出汗，伴随着就怕热，所以赶紧的开门，赶紧的开窗，凉快凉快是吧。可是发作没一会儿，一会儿又冷了，赶紧的关门，赶紧又把窗户关上，或者披件衣服。而这个发作它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白天比如说人正处在一个公共场所，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好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脸上，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啊？所以使这个人感觉到内心惶恐不安。那也有晚上发作的，更是有在睡梦当中发作的，在睡梦当中砰的一下这脸就红了，这脸就热了，就醒了，赶紧掀开被子，不得凉快凉快吗？这掀开被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个衣服被褥都被打湿了，究其原因这是盗汗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潮热盗汗，这还不算完呢，还有什么呀，就是心慌。这心慌啊特别不是滋味，因为它不是慌一会儿，它是一天当中老是在慌着，而且这个慌啊更形象的说它是一种心虚的一种感觉。这个心虚啊，你别有大的响动，说外边进来一个人，关门的时候咣当一声，哎呦，他吓得一激灵，这心脏扑通扑通扑通就跳，跳半天才能恢复平静。后边来个人跟他说一句话，声音大了点儿，好像是突然说的，没有经过他的注意，哎呦，一下就吓一跳，同样是心慌。即使说是没人，这人也感觉到这个心里边就不踏实。古人叫如人将捕之，就是心里边老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如人将捕之，就是害怕别人过来抓他，就是那么一种心理状态。总之心里特不是滋味。那实际上这些都是潮热盗汗所带来的一些附属的症状。那现在医学通过临床研究发现了问题的原因，就是更年期这个时间段呀，由于人体的雌性激素开始减少了，那原来由雌性激素控制的那些脏腑组织器官 就开始出现了衰弱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些现象导致了更年期综合症的发生。因为很多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所以它才是综合症，不是停留在一个两个部位。那怎么办呢？就开始补充雌激素吧。而我们现在看到了补充雌激素的副作用，包括满月脸，包括水牛背，包括长的汗毛越来越多，包括人开始长痤疮，甚至是身体长肿物。所以补充雌性激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更年期综合症的有效方法。那中医学对于延缓人体的衰老研究的时间比较长，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那中医学明确地认识到，人的衰老更年期是一个分水岭，那也就是说人之前是处于一种中年的状态，而更年期以后人将逐渐步入老年的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分水岭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人的脏器内部先衰败了。是哪儿衰败了呢？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女子是以七为周期，有一个健康的规律。当这个七的周期运行到七七的时候，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那肾气就开始衰败了。肾气一衰败，人是形坏而无子，形坏形体开始衰败，无子就是丧失了生育的能力。那七七实际上它是一个肾的运行的周期运行的规律，到了运行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肾气衰败，所以出现了诸多的身体脏器衰弱的现象。所以实际上肾恰恰就是这个健康的支柱，因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肾为五脏六腑之根本，就像大树的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开始出现了衰败的现象了，那人的树杈、树干、树叶是吧，树枝就都离衰老就不远了。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树木将老防根烂，人到中年防肾亏，那也就是说人到了中年要防止肾亏损，就像防止大树树根要烂一样。通过有效的加强肾的功能，不光是能够延缓更年期的到来，同样能够延缓更年期给人身体造成的诸多的损伤。所以及时的养肾护肾是抗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肾功能如果说充足的话，到了更年期这个年龄段，很轻微的症状甚至不知不觉就度过去了。更年期闹得越早，更年期闹得越邪乎，有的人甚至闹得要死要活的，那就说明肾亏的程度越重。因为过去啊，很多的妇女啊不工作，就在家带孩子做饭，所以相对的身体的损伤比较小，因为她没有工作压力，所以更年期到了的时候很顺利就度过了。而现在的很多的女性呢，不光要带孩子，要孝敬老人，甚至要去工作，而且在工作当中还要出成绩，所以对身体的消耗明显的加大了，所以更年期来得早，所以更年期出现的症状就多，所以更年期出现的程度就重。所以现在面临的是这种问题。那面对现在更年期症状多程度重时间来得早，中医学有着相应的办法。不是补肾可以帮助人延缓衰老平安度过更年期吗？那现在呢，面临的是更年期来的就早了，而且程度也重，症状也多，所以要在这个补肾的基础之上再去增加补肾的力度，才可以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那如何去增加补肾的力度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是能够保证补肾力度充足的，原因就在于它含有更多的补肾护肾所需要的肾中的精微物质。那通过实践结果也证实了，海狗鞭补益的力度要明显的优于普通的补肾的草木制品，而且 同样的补充的时间，它起效的时间更快，同样的补肾的时间，它维持的时间更为持久，所以这都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所在。当肾的功能得到了肾中精微物质的有效的补充以后，肾逐渐变得充足起来了。肾功能一旦充足了以后，肾虚肾亏所给人出现的潮热盗汗的这些求救的信号才能够逐渐的消除。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中医学通过追踪，通过化验发现了，通过补肾以后，人体的内分泌会逐渐的恢复，补肾以后，人体的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而雌性激素的分泌逐渐开始增多了。那也就是说，中医学调整的不是外界来摄入雌性激素，而是中医是促进自身雌性激素的分泌，所以这种办法非常的安全。当有效的补肾在三个月以后，检测身体雌性激素的水平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就说明通过自身问题有效的调节自身的状态，来平稳内部由于雌性激素亏少所引起的更年期综合症的诸多的表现。所以中医学走上了一条安全的有效的解决更年期综合症的方法方式。那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补肾，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增加补肾的力度就可以有效的使肾功能得到补充，继而使更年期综合症得到有效的平稳，推迟衰老的到来。所以中医学在养生学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成绩，而血肉有情之品在这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能够以强身健体为核心的健康理念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第一，推迟更年期的到来，第二，平稳的度过更年期，第三，就是通过有效的补肾能够帮助更年期以后的这个时间段的老年人达到健康长寿的愿望。所以通过这种补肾一举多得，希望它也能够帮助您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下肠易激综合症的好发人群。肠易激综合症呢，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肠道的疾病，请注意是功能性的，不是器质性的。它的发病率很高，我们国家差不多有10%的人呢都出现过肠易激综合症。它不会影响到健康的状况，往往呢初期的时候呢，起病的时候都是年轻人，病程很长，甚至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所以很多老年人呢确实有时候很烦恼的，反反复复发作腹泻啊，腹部不舒服啊，或者是便秘啊，这种状况反复的出现。 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跟不良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它不是炎症性的肠道的疾病，所以肠易激综合症是一个功能性的肠道的疾病，不是炎症性的肠道疾病，既不是病毒引起，也不是细菌感染导致，不是服药短时间呢可以解决的，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时间的坚持才能有改善。它是肠道动力发生了改变，所以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生是肠道动力发生改变，是肠易激综合症相应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有两大类，就是一种是腹泻型的肠易激综合症，还有一种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症，有时候也有腹泻跟便秘啊交替着这么出现。以腹泻为主的肠易激综合症呢，实际上这就是患者呀表现出来是肠道动力亢进的表现。你是腹泻嘛，就是肠道啊它那个蠕动啊亢进就表现出来。那么小肠传输的时间呢显著的缩短，肌肠呢高幅度的推进性的收缩啊明显提高，这就是出现了呢这个腹泻型的肠易激综合症。而便秘性的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呢确确是相反，这是肠道动力的不足。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跟不良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患者啊都有一个出现了紧张啊抑郁啊焦虑啊悲观呢这些心理状态。如果患者近期还受到精神的刺激，或者遭遇到某些呢应激的事件，往往能够加重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些表现。不管已得了这个病或者预防这个病，都应该有一个好心情，因为这个病往往有时候起病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饮食方面也要格外的注意，肠易激综合症呢是肠道功能呢出现一个障碍，并没有感染也没有炎症，腹泻便秘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呢咱们就也不需要吃药，就是吃药的话也只是缓解一下症状，不是直接治疗肠易激综合症。所以呢饮食调理对于肠道功能的恢复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不吃啊不消化的食物，多喝点粥，避免呢生冷的辛辣的，急性肠道感染以后发生肠易激综合症的概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咱们尽量要避免发生了急性的肠道的感染。因此呢肠道的急性的感染呢被认为是诱发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跟感染的严重性，那么这个呢咱们还是啊要跟呢应用抗生素的时间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呢你发生了肠道炎症咱们还是要用抗生素的，该用的时候还是用。慢性的肠炎呢这些胃肠的疾病呢咱们还是应该及时的治疗，省得它呢就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容易啊就出现了给你留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出来了。那么肠易激综合症好发于哪些人呢？哪些人容易啊就出现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呢？他啊肠易激综合症因为是一组一腹通腹胀排便的习惯和大便的性状改变的一个临床的表现，而不是胃肠道的结构和病理异常。所以说不是器质性病变，而只是功能性病变，是肠道功能混乱性的疾病。它好发于20岁到40岁的青年人、中年人，女性已毕，男性多， 当然老青年人中年人犯了以后到老年人的话有时候还会延续下去。由于肠易激综合征的病理比较长，很多人在起病的时候啊没有重视，治疗不及时，疾病的潜延不语，反复发作，病死的话可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发生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另外呢，老年人群中间肠易激综合征呢也不少人。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除了与年龄有关，还跟性格性别有关，因为不良的情绪可以增加这个病的发病率，而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感性，容易伤感，爱较真，所以呢发病比男性要多，而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和表达自己的人往往呢比开朗的活泼的人患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能性就要呢大一些。所以说到头来，肠易激综合征就是我们一个肠道的一个功能是处在亢进还是处在这个不足。那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就是说肠道的蠕动，肠道的蠕动是受什么影响咱们都知道了，肠道我们内脏是植物神经系统控制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共同组成了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是外周神经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啊它所支配的机能活动比如像循环啊呼吸啊排泄啊物质的吸收，那个咱们的植物啊也是具有的，所以把这个呢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就叫做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实际上这是一组支配我们内脏器官生理活动的神经结构。心跳的快慢呢、胃肠的运动啊、腺体的封闭啊，都和这个系统啊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个系统不受意志的控制，又叫自主神经系统，但它的作用仍然不能摆脱呀脱离大脑皮质的这个调节和控制。植物神经系统分两个部分，交感神经和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二者一般呢同时存在在一个器官上头，比如说这个肠道的肠易激综合征，肠易的肠道上头既有交感神经也有副交感神经，它们的作用是互相拮抗互相矛盾的，如交感神经系统啊是抑制胃肠的活动，那么副交感神经系统是促使这类活动啊加强，正因为这两种对立的作用相互相成，共同促进了器官的正常活动，保持了生理机能的相对的平衡。所以说要克服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啊，就是要调节我们管理肠道的植物神经系统，使得它的功能啊能够处在协调的状态，该是使得它呢起蠕动加强蠕动的时候的作用，或者该是一个蠕动减慢的作用，能够二者之间能够协调，就不会出现了腹泻型的肠易激综合症或者是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症。所以说要调节这个神经系统，那又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还是啊有关系。所以说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所以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6618-2780,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本来就是一个药食同源双向调节的，它本身就是个正菌。灵芝酒是轻身补老延年益寿，当然民间的传说还有起死回生返老还童，那当然这是民间的传说，但是灵芝呢还是可以保护我们健康的。历代的医典把灵芝归位于上品，排位在人参至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早就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灵芝还可以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作用。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而这个60多种的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是整体调节、局部的改善的。所以灵芝多糖啊，可以增强人的抵抗力啊，诱导干扰素啊，强化免疫系统的功能啊。灵芝所含的三萜类物质就是灵芝酸呢，有降血糖啊、降血压呀，还有提升血液中间胰岛素浓度啊。灵芝酸还有含有凝血抑制剂，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形成。灵芝酸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提高血液中间高密度脂蛋白的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量，可以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得到改善。那当然，这最突出的表现，灵芝是通过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使得我们神经系统，就是管理我们那个内脏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能够发挥到正常，该是我们这个肠胃道的蠕动就是蠕动，该是抑制的时候就抑制。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啊，不可能因为肠道的运动的这个肠易激综合症。而且呢，咱们都知道灵芝中间呢含有很多我们人体啊必须的产量元素、微量元素，这个时候全身的调节，促使我们体内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能量代谢都处在正常情况下头，使得我们内环境平衡以后，那这个健康大大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与唐玄奘同时代，在中国古代外交的历史上贡献巨大， 有人也称他是史上最牛的外交官。 他在出使途中深陷危机，他的果断还击最终使得古印度和唐朝的关系越加紧密。他究竟为古代中国做出了哪些贡献？在出使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档案为您讲述国风杨逸玉王玄策。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取得胜利的印度士兵们正在肆意的庆祝，而作为俘虏的王玄策和副使蒋诗仁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有预感，这次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只有见到戒日王才能明白。但看看当下，这些人未必能让自己活着见到戒日王，如果命都没了，那什么话还不是由着他们说呀？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愚蠢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必须先保住性命才能反戈一击。就这样，王玄策和蒋诗仁趁着印度士兵休息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割断了绳索，趁夜逃脱。等逃出了虎口，回荡在王玄策脑中只有西汉名将陈汤的一句话：犯我强汉者，随远必诛。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大唐的尊严。可怎么维护呢？现在王玄策和蒋诗仁只有两个人，硬拼显然不划算。现在若按常规的选择，俩人应该立即掉头，沿丝绸之路往回走，返回西域，等回到安西都护府，两个人才能安全。可问题是，这条路线距离太远，自己和蒋诗仁是只身逃脱，水和食物几乎没有，要再次翻越雪山戈壁，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就算能够成功地回到安西都护府，再把消息传回长安，等着皇上做决定，时间太长，一套流程走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 古代行军打仗有一个要诀，叫做兵溃神速，所以前线指挥官的口中往往有一句话，叫做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行军打仗情况瞬息万变，而古代的交通不便，除非是御驾亲征，不然等军情以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再做出批示，显然已经过时。所以前线的情况必须由一线指挥官立即做出反应。 王玄策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局面，下面该如何是好呢？他苦苦思索，突然眼前一亮，对了，去那里肯定万无一失。王玄策说的到底是哪儿呢？那就是松赞干布所处的吐蕃。 此时的松赞干布刚刚迎娶文成公主不久，和大唐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面对翻山越岭前来求援的唐朝使人王玄策，自然是盛情款待。闻听王玄策等人的遭遇，松赞干布拍案而起，即刻答应要帮助大唐维护尊严。 此时的松赞干布为什么会跟大唐亲密？有人认为文成公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不假，但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不打不成交。 此前吐蕃和大唐曾经在松州地区有一场大战，当时双方并不太清楚对方的真正实力，结果一战打下来，唐军的50,000人马基本遏制了吐蕃主力的攻势。从此之后，两家都开始正视对方，关系也就此进入了蜜月期。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而据历史记载，松赞干布除了文成公主之外，还有一个尼婆罗夫人，叫做尺尊公主，而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也就成为了现在藏传佛教之中白度母和绿度母的原型。 再说松赞干布，对于王玄策等人的求助，他答应得很痛快，但具体涉及到派兵，却让人大跌眼镜，仅仅派了1200精锐。好在南边的尼婆罗，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相对比较给力，派出了7000兵力，再加上周边的章丘拔等小国，也派出了部分兵力支援。再说叛臣阿罗那顺，他 唐朝使者这么快就率领联军逼近他的中印度，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此时的阿罗那逊丝毫没有慌乱，在他的印象中，我主场作战，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况且联军的人数也不多，又是多国组成，跟乌合之众差不太多，这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阿罗那顺即刻率领大军在查波和罗城迎战远道而来的联军，可眼前这支乌合之众的表现着实让阿罗那顺吓了一跳。只见联军之中人人奋勇争先，进退有度，配合默契。高原之上的军队原本就骁勇，再加上王玄策蒋诗人的中原兵法指挥，可谓集众家之长。王玄策和蒋诗人虎口余生，更是对阿罗那顺恨得牙根痒痒，所以指挥联军用尽浑身解数进行狂攻，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面对凶猛的联军，阿罗那顺出战无力，转而守城。可即便这样，阿罗那顺的大军从野战开始仅仅才坚持了三天即告崩溃，查伯和罗城被联军攻陷。此战联军斩首3000多，阿罗那顺的手下还有10000多人被赶下了水中溺死，联军大获全胜。 阿罗那顺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幕，可事实如此，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弃城而走，收集残兵，打算趁着联军不备进行反扑。可大唐副使蒋诗人根本不给他机会，再度发起进攻。这一战俘虏阿罗那顺残部1000余人，阿罗那顺本人也被蒋诗人擒获。 阿罗那顺被擒了，战斗仍未结束。此时王玄策等人得到了消息，阿罗那顺的王后和王子集中了最后的残部，据守前驼未江，继续和联军叫嚣。于是王玄策再度派遣副使蒋诗人带兵一部继续进击，争取一举将其消灭。这一战蒋诗人也没费太大力气，走马之间便告胜利。史籍记载，他们最终擒获了阿罗那顺的王妃和王子，俘虏12000人，牲畜30000头，580所城邑向联军投降。也就因此，现在很多人称王玄策是史上最牛的外交官。 据《新唐书》记载，在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以后，东天诸王19魔马上献上牛马30000，犒赏王玄策的联军，并且献上弓刀宝璎珞，跟王玄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同时贾某路国也向王玄策联军献上了异域的宝物，而且真诚地向王玄策等人请求唐朝赠予道教始祖老子的塑像。至于王玄策到底答应了这个要求没有，从记载上看应该是答应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着令玄奘法师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了梵文，但此后老子像和翻译成梵文的道德经到底到没到印度，史料就没有记载了。所以这么看，王玄策此次的军事行动不仅灭掉阿罗那顺威震中印度，还维护了唐朝的国威，而且换个角度看，也正是王玄策的有力有理有节的反击，奠定了唐朝在南亚的威名和国际地位。 灭掉了阿罗那顺，威震中印度，王玄策若是有野心，完全可以为自己谋点利益，或是效仿秦末赵佗割据岭南，在印度自立为王。但这些选择在王玄策眼中都如浮云一般，印度什么样，是和平是战争，他没必要去改变，这些都交给印度人自己选择就好了。所以此时的王玄策又恢复了外交官的身份，继续完成着自己本来的任务，和印度当地统治者商讨着寻找精通梵语佛经的大师。另外 王玄策也把此次的罪魁祸首阿罗那顺等人一并带着，准备回到长安向皇帝李世民报告这次在异域的经历，除此之外别无动作。顶着酷热的天气，一支数千人的部队总算赶到了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带队的正是大唐的使臣王玄策、副使蒋士仁。此时前面又出现了一支大军，为首的两人穿着打扮似乎与众不同。 看到为首的两人，王玄策等人纷纷下马行礼，他们究竟是谁？ 他告诉王玄策一个好消息，他自己将亲自护送他们前往长安。 回到长安，王玄策官升五级，接下来本可步步高升的他却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见到这两个人，王玄策和蒋士仁纷纷跳下马来，带着全体的军队向两人行礼。原来这二位就是前来迎接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及尼婆罗王。就此大军安营扎寨，王玄策等人兴高采烈向松赞干布他们述说着此次军事行动的情况。就在席间，王玄策也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松赞干布和尼婆罗王。松赞干布十分高兴，他告诉王玄策一个好消息，他自己将亲自护送他们前往长安。一起回长安，王玄策十分不明白，吐蕃赞普怎么有时间陪我们在丝绸之路上兜上一圈。最后经过松赞干布的具体解释，王玄策才明白，原来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交往有一条路名叫唐番道，但沿途曲折难行，条件艰苦，跟丝绸之路类似，只能允许小规模的商队交流。此时松赞干布已经安排大量的人手对这条路进行了扩建。 此时应该是唐番道纳入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后唐番道就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支线，这里可以经由青藏高原直接连通河西走廊和印度，这比玄奘法师所走的传统路线近上不少。开句玩笑话，如果当年有这条唐番道，也许唐僧取经就直接走这儿了，根本轮不到沙僧一起。也正因为距离缩短，所以后来西行印度求法的僧人们不少改由这条路线前往印度。中国和南亚地区的交流无论规模还是强度均比之前增加不少。 后来王玄策带着儿子、侄子等随行人员沿这条道路第三次出使印度，不禁叹道，当年东汉大军乐石嫣然，以壮军威，尚不如我这趟出使天竺远，不如我也在这灵山之侧立碑以作纪念。于是王玄策停马暂歇，命令手下立碑以作乐石纪念。现在这块碑矗立于日喀则吉隆县，虽已残破，但气势犹存。 贞观22年末，长安城太极殿，李世民身着正装，兴致很高。王玄策当堂呈上战报，李世民粗略一看，再看看台阶之下跪着的俘虏阿罗那顺等人，不由发出这么一席话：人的耳目喜欢声色，口鼻爱好美味，这就是德行败坏的源头。如果你不因为贪婪劫夺我大唐的使臣，怎么可能当俘虏呢？ 倒霉的阿罗那顺无话可说，此后就客居长安，再也没能返回印度，无疾而终。唐太宗死后也将他的形象雕刻到了昭陵，作为唐代功业的象征。 可惜的是，今天的十四国君长相已经残毁，人们已分辨不出哪个是阿罗那顺。但好在史书中已有如实的记载。而王玄策呢，因为立下了不世之奇功，官升五级，成为了从五品的朝散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自五品以上的官员在历史上都有传记，以记载他们的事迹和功业，可史书中的王玄策竟然消失了。人们只能在新旧唐书的零星章节之中还原王玄策当年的壮举，这是怎么回事呢？据现在学者推断，王玄策很可能被卷入了李世民暴崩的事件中。 唐太宗李世民的晚年对于金丹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跟很多明君一样，生前功业不少，晚年之时还要追求长生，所以无论什么仙丹他都希望试试。而王玄策呢，此次印度之行恰好带来了一个印度方士，叫做纳罗尔梭婆妹，号称有200岁。王玄策希望为君分忧，所以就将这位方士引荐给了皇上，制作长生药。可李世民服了长生药不久，就突然驾崩了。继位的唐高宗为此大发雷霆，将包括纳罗尔梭婆妹在内的所有方士都赶出了朝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世民之死和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有关，但作为引荐人的王玄策自然是受了牵连，所以史书记载王玄策的最高官职也只到了从五品，史书上没有他的传记。 此后的王玄策并没有因此而泯然众人矣，在唐高宗的时代，他仍然争取到了出使印度的机会，前往佛陀的出生地宋义陵嘉上。此时已经是第二次出使天竺的10年之后了，此时的王玄策虽然渐渐步入老年，但雄心仍在，所以这第三次出使也用了3年左右。王玄策踏遍了印度和西域各地，而因为王玄策的威名，他们所过之处再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此行的王玄策回城之中，在北印度的迦毕世国带回了一块佛顶舍利，而2008年在南京大报恩寺发掘出土了一座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内部就有顶骨舍利一块。据很多专家考证，这极有可能就是王玄策所带回大唐的那一块。另外，王玄策还从印度转写回了佛足印记，后来被日本遣唐使再次转写，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线带回日本，现在保存在奈良的药师寺中。 在王玄策出使印度之后，丝绸之路上很多国家都和当时的唐朝建立了联系，其中最亲密的莫过于出兵最多的战友尼婆罗，以及一度闹不愉快的印度。据记载，此后尼婆罗多次来大唐朝贡，献上特产波棱菜、胡芹、浑提葱等等。现在可以考证出波棱菜就是大家熟悉的菠菜。而印度呢，此后100余年多次派使臣来到大唐朝见，甚至在唐宣宗开元年间，南天竺王特别派人和唐朝一起商计如何对付扩张势头猛烈的吐蕃和大食。为此，南天竺王特别请唐玄宗为自己的军队赐名，唐玄宗亲自赐名怀德军。到了唐玄宗开元末年，中天竺王子甚至来到唐朝当上了游击将军，如此亲密的关系离不开当年王玄策打下的基础，也许就是因为他以及前后的诸多使臣处理外交事务妥当，当年的唐朝在丝绸之路上名声很好，这才是中国式外交的典范。 王玄策所处的时期正是唐朝和吐蕃国力双双上升的时期，所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基本在唐朝管理下畅通无阻。虽然此后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损，对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也有所减弱，但西域对唐朝的认同感并未改变。吐蕃趁着安史之乱，唐朝自身难保的机会，出兵掐断了中原和西域都护府的联系，但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和认同感使得安西都护府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据学者考证，即便和中原失去了联系，安西都护府仍然在西域孤军支撑了几十年。而此后虽然安西都护府不存，但西域对唐朝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弱。到了唐代后期的公元851年，河西人张议潮率部归唐，唐朝的影响又一次深入西域，即便他已经是内忧外患。至今唐朝仍然在很多人的口中是一个完美的朝代，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唐朝也许并没有那么完美，但唐朝的性格以及对外的影响力的确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而这种名声恰恰是以国内的强盛为基础，以王玄策等人为首的外交官向外传播的结果，而这个传播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后人有诗赞之曰：壮志明中华，旌旗为汉勋，国风扬异域，锐气卷胡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第一步是咱们开劈，你看现在这个锯的这个声啊，就把这个一块荒的原料的原石啊，把它开成能做砚台的石坯。首先一块砚台上面啊，你不能上面有杂质，不能有裂纹。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紫石砚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潭柘紫石砚雕刻技艺传承人、公司创意艺术总监尚征武，面对一块大概30厘米见方、20厘米厚的潭柘紫石，正在选料。其实，在切割石料之前，尚征武已经对石料的质量心中有数。 选这石料是怎么选呢？您看这块石头搁在这儿了哈，第一步干嘛呢？先把水给它泼上去，泼上去以后干嘛？就看这个有没有裂纹。有地方还这样取下来又还不行，干嘛还要拿石头敲？这会儿听声了，听什么？听有是好声还是破声？ 这是破声，对吧？啊， 您听，再听， 是吧？再听这个。 潭柘紫石砚是北京的地方砚，自明代就深藏皇宫成为御砚，但不为百姓所识，直到1985年才重新找到砚石产地，使这一砚种重新恢复生产。2007年。潭柘紫石砚雕刻技艺入选第二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质地完美的砚材能不能制成名扬天下的砚台，离不开砚艺大师们的绝妙利益和巧手。 开料雕刻，雕刻成活以后啊，最后就咱们打磨， 做这个砚台这个打磨这一块啊，就是咱们北京潭柘紫石砚最终要是保证这个品质啊，就是我们专门做了这么一个工序，这也是咱们北京紫石砚的一个特点。 虽然产品较响，但现实的困境让潭柘紫石砚的生产和发展陷入了困境。2012年，改制之后的北京潭柘紫石砚有限公司成立，潭柘紫石砚雕刻技艺门头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鹏奇走马上任总经理，投资2000多万盘活了一盘将死之棋。为此，原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现门头沟区旅游委副主任刘向阳女士很是感慨。 紫石砚呢，在我们区来讲呢，在非遗项目当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手工技艺，在这个地区呢也非常有影响力。比如说，他跟我们区的个几个学校来合作，让这个非遗这种传统手工技艺呢进入校园，这其实都是在做非遗保护当中的一些新的尝试。 非遗传承是潭柘紫石砚发展的基石，集团文房之宝公司更是已经纳入了陶砚和成泥砚的经营业务，更有容纳端砚、设砚的目标，进而完成文房之宝公司在新三板的上市工作，从而形成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国砚梦想。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